开始分裂。我的爱依旧没变，连我自己都对我钦佩。有的是很多资源，我要的是很多时间，不去爱才是浪费，多不对。没关系，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a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 不一样的音乐。 或许从第二季开始，观众都发现一个规律，就是歌手的名单一经公布，大家都会猜，最终歌王花落谁家。从韩红、韩磊再到李玟，与其说一开始就知道结局，不如说他们凭借自己征战乐坛多年的经验和自身的音乐，才最终与冠军称号实至名归。

亲爱的，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。 停车不熄火，你在享受，他人却在难受。停下车，熄熄火，低碳绿色好生活。